锵锵三人行，诸位， 阿宝， 孔老师， 窦老师， 高兴。 人家孔老师对我评价很高啊， 是我知道， 说我当年要是考上北大啊，就也能当老师是吧？ 跟我有一拼， 是真的，你真的很努力很认真，我们都看到。 但是当年我考不上北大，因为我这个分数线啊，到了这个重点，可是距离北大、复旦这一线，那是没戏。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上了武汉大学。我为什么上武汉大学呢？其实没有，因为除了北大、复旦这些名校之外，别的其实对我来说都不太了解。然后武大有老师去招生，他主要诱惑我是摊开照片 啊， 说武汉大学是全国风景最漂亮的， 就说 你就去了， 对对对， 你就因为这样就去了。 我跟你说，你我是多么爱美的一个人，可以说我去武汉大学仅仅是因为风景漂亮，当时看到了照片，在山珞珈山东湖之间， 我也能了解。我当时为什么上我念的那所初中，就是因为他们的制服真的很漂亮，制服你要穿这么多年，那很重要，穿在身上的耶。 我当年上北大也觉得北大风景特别漂亮，去清华也看清华风景比较漂亮，然后多若干年之后我去了武汉大学，哇，震惊了。我说这武汉大 实诚人夸， 我这是真的震惊了。我说这个清华北大加起来风景也不如武大， 武大那个风景美的，我这么跟你说吧，基本上没学什么东西， 也太美了， 风景太美丽了，老想着谈恋爱呀，往草丛里不是， 那不是，我不关心，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我就说风景啊，所以咱们对风景啊就特别敏感，所以呢，你知道最近这就说到无极了，无极也有点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 这一个馒头也发了无数的事件，是吧？ 对啊，尽管都出了像齐齐哈尔这样的事情，你知道网上跟帖的这个数量，无极剧组至今引起的争议哈，高居第一， 还是第一 啊？就是毁坏所谓毁坏天池的这个环境 啊， 一万多个这个跟帖，80%-90%全在骂， 其实我人死了， 我感觉啊，他们骂，也隐含着一种心理，就是说有些人对这个电影不太满意， 加到一块儿了， 打落水 啊，就是还是这馒头引发血案的续集， 续集， 续集， 会划划分章节啊。哎，阿宝，这个事儿你最有生活了 啊。 这个剧组这个环境的破坏，你可以好好跟我们揭示一下。 剧组真的太可怕了。那我必须要说的是，当然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很多剧组，可能以后他们借景啊什么会特别麻烦。但是我真的经历过很多不靠谱的剧组，就是他们对拍戏学的，拍戏学的，就他们真的不把环境当环境。不把人当人，不把动物当动物，不把生命当生命，就他们为了达就因为讲，如果你朝一个对的好的方向想，就是他们为了完成这个艺术无所不用其极，朝着那个目标迈进。但换一个角度来想，不是每个人都在搞艺术，反而每个人都被艺术搞了。 对，这个话说的太特别对，好像就忘了那个目标了。 对， 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啊，他排一个那个抗联的戏，里边就是雇来那个老乡家的马，那个日本鬼子骑着马嘛，因为要排一组镜头嘛，就让这个马反复的跑，反复的往山坡上跑， 累死了。 没有，结果那个累出冠心病来了。啊，那个老乡说，我把他马累出冠心病来了。我听了，马得冠心病。 你看拍戏是多么太可怕的一件事。 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马，我认为是不会得冠心病。 我也不懂，反正 他整天这么运动，多强健的心脏。 那是种地的马，人家老乡家里种地的马，他弄来给日本鬼子骑上。 这马像老干部， 老干部一样的。 他可能要你在不该停的时候停。那就是违反了所谓动物的生理原则了。比方说我们常常在拍戏的时候，真的所谓虐待小动物常常发生的事，你那个动物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道具，不是一个生命了。比方说你来了一只白色的鸽子，不行，我们要黑鸽，啪就喷了。后来导演觉得黑鸽还不美，啪又喷成白的。 喷漆 。 哎呦， 这当汽车喷的。 对，所以那个鸽子可能拍完那个镜头就那个sayonara就要到下一次就轮回了，你知道吗？ 回，假如那鸽子回去见女朋友，哎，对了，不是 了，太可怕了。然后人也其实也是一样的，比方说，像我们有时候拍一些古装戏，我们看到一些，特别是武行，特别的可怜。然后比方说他们已经受伤了还得继续拍，已经受伤了还得继续骂，等等等等，层出不穷的事。所以如果你们的家，就你们认识很多艺术方面的从业人员跟你说，哎，你们家真的太漂亮了，借我们拍一下， 千万不要打 你说这个动物的事我非常有感慨。你别看我长得像这个不像优雅不像优雅的事啊，我最这个受不了的就是虐待小动物。 为什么 啊？就是我也是就觉得这个小动物是非常柔弱的一个生命啊，随便虐待小动物的事情我是特别痛恨的啊。包括我小时候看见那个车夫使劲鞭打那个马，我都不能忍受，我会骂他。 善根深厚啊，孔子后裔。 我确实这样。还有对环境的这个美景的这个破坏，我也不能忍受。我那个读研究生期间，我和我两个师弟去那个九寨沟玩，那时候九寨沟还保护得很好，但在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水晶池旁边啊，那个五花池旁边有立着一个破牌子，上面是当地领导写的一首诗。我们看看没人，我一脚就把那个破牌子踹倒了。我说你这一手写的这么差的诗，把这个环境都给污染了。如果大家都学你，每人竖一块牌，那要竖多少牌子啊？ 你说起这个干部这个题啊，我跟你讲，我见过一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在文物古董身上留下的一个痕迹哈。有一个算是个文物吧，古董吧，灵璧石 啊，我知道， 非常漂亮的这个石头，哎，收藏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你知道那天我在背后一看，这个大概是在建国初期。背后写了两句诗，落款啊都是当时挺有名的一些将军 啊。 你知道写两句诗非常有意思，叫春风又绿江南岸，祖国江山照我还 啊。 然后你觉得吧，他本来是过去士大夫这种一个很好的灵璧石 啊， 但背后就是这军人将军的这种革命情怀，他的雕刻刻在上面，这也是成为永远的痕迹。 我觉得他这个情怀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就没想到这个后果。我觉得就和那个你刚才举的那个无极的剧组的例子很像，他可能初衷是为了拍一个好电影给大家看嘛，满足大家一场视觉的盛宴，但他就没有想到啊，我在给大家制造美的同时，破坏了现实生活中更真实的美。 比方说我记得我十年前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特别不能 第一次来大陆 啊，对不起，来大陆的时候，来内地了，对，然后我特 统一， 好，对不起，然后反正就是我特别不能够理解。比方说我第一次去桂林，那边不是有很多什么钟乳石洞啊，你想想看，我们小时候看了这么多的地理课本，总算可以看到真的钟乳石洞。我走进去那个洞之前，我特别的兴奋，觉得说啊，我的梦想要成真了，我所有同班同学都还没看到的时候，我要看到了。我一走进去傻眼，就是他把那个洞打得那种黄黄绿绿蓝蓝紫紫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导游还能说拿那个指示灯，就上课不是那种红灯子， 我知道啊。 您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孙悟空大战蜘蛛精。我们看到现在这一圈，你看到的是盘丝洞，然后这里就是孙悟空。好，下面我们看到了蜘蛛精，他们就打起来了。我心想说，什么跟什么？ 所有的美景都被这些庸俗的导游词给破坏殆尽。所以我到每个地方去看，我拒绝，一般能拒绝都拒绝导游，我都是自己看。他一讲就是孙悟空、猪八戒这一套，要不就八仙过海，要不就麻姑现身。 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导游啊也在参与着降低中国人民审美水平的工程而且啊，你说这个无极这个事儿，我才想起来，大家骂这个陈凯歌他们骂挖无极骂的够多了哈。可另一方面呢，你也得想到，你建设部现在出来一个规定，说以后限制禁止在这儿拍了，那可是他是在你这个规定出来之前哦，而且啊是当地政府欢迎的呀，你当地政府为了占便宜，为了干什么搞这种短期行为，你要你就是说，从另一方面来讲，无极剧组你要批评他，但是从另一方面，谁把他们引来的，谁欢迎他们来的，这是你都是有人请过来的，领过来的呀。 对， 所以我觉得完全禁止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其实包括整个国家的形象还有旅游业，你说无极这个戏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他们知道中国有这么好的美景，吸引他们来中国旅游或对中国有更好的印象，我觉得其实那是相得益彰的。但是其实就是立法要清楚，比方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你盖了这个东西，你必须比方说地基你只能建多少，不能毁坏这个土壤，或者是说你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拆除，你要用什么样的木材，其实都应该很详细的明文规定。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可以互相帮助，不要存在一个完全不信任。 其实就按照用个人卫生习惯来要求，上完厕所要冲水，对吧？这个 习惯也得慢慢的养成。你除了规定之外，你把这里禁止了，祖国有的是名山大川呐，是吧？这块不去了，他还去开发别的地方。其实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好多那个名山大川。 川呢还真是摄制组发现的。有时候因为拍电影这地方就成名了， 对， 是吧？什么你看山西的一些大院啊，安徽的一些民宅啊，江南的一些什么名山啊，摄制组还是有功劳的。问题就是你有了功劳之后你又犯了下罪过了，是吧？所以有的地方我觉得还不如不被发现呢，养在深闺人未识，还能保持人家贞洁，是吧？ 这个孔老师的这种趣味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我跟你讲，我就发现啊，这个张艺谋他有意思，哎，他这个话说的也聪明，而且呢人家也有环保意识，砍树砍乌克兰的树，那是乌克兰吗？我搞不清， 是乌克兰。 那个乌克兰，我有一次看见什么呢，歌辉采访他 啊， 人家张导演就讲说，哎呀，他那个树啊可太多了，就是我们看着都心疼，就是说那当地人呢，所以都是你是当地人领着去的，说当地人去，我们的车开到一个地方有树挡道，当地人说拒了他，他说我们看那么成才的大树，就说他们太奢侈了，森林资源太丰富了，张导演都感到心痛了。你看， 我觉得这个老谋子好像还是比较有环保意识，好像当年他拍那个红高粱的时候专门种了上百亩的高粱，就为了那个真实嘛，所以他不是破坏这个庄稼，他还种庄稼，啊，我觉得这个老谋子虽然有很多人批评他了，但这个意识我觉得是应该值得表扬的。 就好像黄金甲现在种不了真的，也弄假的，至少拍出来有美了，但还是假的，没有破坏任何东西。 当然咱们也不能踩一个打一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啊。其实啊，说什么剧组对风景自然养在深闺人未识这种什么破坏啊，我倒更关心啊，我觉得现在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越来越劣质化，就是过得乌七八糟的生活，这个跟这个环境啊特别有关系。阿宝，你知道我今天给你展示一下，我呀喜欢拍照片，随时拿着数码相机拍哈，但是你知道我拍的跟别人大有不同，我电脑里几千张最多的照片是什么，是云，是天，因为我到了很多丑陋的城市啊，地下不好看， 只能拍上面， 所以我就拍天，而且我觉得天的风景真是胜过地上的。 那你能记得还是在哪儿拍的？能记得吗？这 我 东北的云，成都的云， 哎，还有美国的云，墨西哥的云，我在飞机上我就拍云，哎，什么画能比得过天做的画，是吧？你看我现在就给你看看，我是深圳市民了，我在我们深圳滨海大道，一条很漂亮的这个大道上，我也是在拍云，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哎， 哇，艺术家， 那不是什么艺术家，就是说我为什么往往把镜头取向天呢？你看，哎，这个是反映我们深圳建设成就啊，在将来从蛇口到香港，长长的一条桥，你看这从深圳的滨海大道看过去是多美的这个风景， 你这趁机展示个人作品，你这， 哎，是我的意思， 这个还真不错， 是吧？ 这个还 但进光了，你看旁边下， 哎，这我故意的，故意的， 好不好？ 你看这个云，你看这个，这多漂亮的一条滨海大道，我觉得这是深圳的，我们深圳人的一个骄傲，你看这是落日，可是我为什么只拍天上？我也给你们看看地下，你看，这是我的拍到地下，你再看，这就是海滩，这就是这个海边，而且重要的是，我在我拍照的位置上，海风吹来阵阵臭气啊，那就是，你是 我懂的那个成语叫天壤之别了。 上面跟下面 差 很多， 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我跟政府没什么仇 啊。 我真是觉得，就是说我为了帮你们，就是说我是深圳市民，这个滨海大道很漂亮。你知道一个城市有个海，太难得了。 对， 你包括北京，它没水啊。我跟你说，北京的自然环境，我觉得其实是挺恶劣的一个地方。 但是北京人逼着就把那个小水泡子都叫海，什刹海、北海。其实都是小水泡。 我那天听一个老北京跟我讲啊，说最早当年那个运河呀，是直接到什刹到后海的。 对。 但是北京又填了多少水？ 嗯， 我在北京租的这个房子旁边，我说哎，因为我说窦文涛嘛，涛是水边瘦嘛，我说我得住水边。我看朋友说，我说那有条河，他说啊好，那是北京最臭的一条河。现在夏天到了，臭味就出来。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说你这个政府啊，你建了这么美丽的滨海风景工程，但是呢，如果有人糟践这个环境，你得教育这些公民。 人呢，光靠那个道德宣传是不行的。你说这一个摄制组他没有环保意识吗？我觉得不会的，他肯定有环保意识，就是不做。其实人生的很多大道理，前人今人都讲了，翻来覆去讲透了， 人们就是不做啊，与人为善，学而时习之，这些道理还用讲吗？要刻苦学习，与人为善，不用讲，就是不做。 对，你们家孔子讲了几千年， 我觉得人不需要发明很多新的道理，把前人讲的道理好好的做到一半，这社会他就那个光明一倍。 嗯 啊，是吧？但是很多人就是不做。你像这个环保的意识啊，你比如我在那个颐和园里看一个爸爸跟那个儿子说，不能随便扔那个易拉罐啊，一会儿人家过来要罚款了。你看他讲的是什么道理？他的意思是人家罚款，你才不能扔这个易拉罐。如果没有人罚款，是可以扔的。 对，哎，搞不好儿子真的就听成别人看不到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可以做。 哎，对呀、啊，他就给他种下这样的一个意识了。 而且真的，我常常觉得，其实身教是大于言教的。就你说再多，真的都没有用。比方说，像你刚刚拍到的一些那些画面，都是路上，我们都会觉得啊。一般老百姓，但我像我这次去三亚拍戏，我真的感触特别深，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有幸能够住在一个五星级饭店里面，我真的就在五星级的游泳池旁边，眼睁睁的看着一个爸爸把他女儿的游泳裤脱了，然后就对着草丛就就地解决了，而厕所就在大概五步十步的地方。 天 哪， 我想到乱伦那个地方， 我那会儿真的表情特别夸张，但是我真的就觉得，其实你能够来住五星级饭店，你应该也是在这个社会上有那么一点点社会地位的人，至少中产阶级以上了吧？ 对对 对。 对， 但是你的公民意识并没有随着你的，比方说你的经济能力 对 赶上去。就如果这是普遍的中国人都会有的问题，你知道吗？ 对，现在人们老举这管子的一句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我觉得他没有联系原文的上下文啊。仓廪实有可能知礼节，不是必然的知礼节。不是说你经济水平上去了，一定道德水平就上去了，还需要很多别的因素。 没错，而且真是。有的时候啊，改造要从自身做起。 嗯， 我坦白说，我说这个，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就第一反应的冲动啊，也会随地吐痰 啊， 就脑子里有时候提醒一下才不会。哎，你说我有一次做，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做那个鲁豫有约那个节目，他们让我念一个新闻，那天我感冒了 啊， 哎呀，一管子痰呐，哎。但是当时正在录像，我哪吐呢？他又让我念，我咕咚就咽下去了，哎呀，把我给恶心的。 啊，就说明你这个平常准备不够嘛，啊，平常准备不够，应该从小养成各种这个应付这些卫生事件的这个能力。 纸巾呢？ 啊，对对，应该养成这个能力，这样呢，你自己能做得好，也能够去约束别人。我在我文章中写到，我从小就是要那个喜欢节约啊，我看见别人哗哗的浪费水，我确实感到心里很难过。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那个著名的同学叫毛家，他。那个洗衣服用两个盆，一个盆里边哗哗的冲着，你在另外一个盆里洗。我一听到我就出去骂他啊，我说那个北大的水费都费在你身上了。啊，后来我就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啊。 孔老师， 他以后专门在我不在的时候洗衣服。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啊。你看我在那个某个周刊看见观众来信。讲什么辽宁昌图县通江口乡位于辽河岸边，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啊！ 结果一回去呢，什么街道两旁排水沟不见了，堆满了柴垛、畜圈、垃圾、牲畜粪便，晴天尘土飞扬，雨天粪水横流。然后呢，一条称作东街的街道，临街三十多户人家，大都是我家老街坊。仅去年一年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就有两个人，都是50多岁。乡亲们说，就是水污染的缘故，就辽河的这个水啊。 嗯。 所以我就觉得咱们这个 大环境， 哎呀，我觉得 中国保卫水啊，是自古以来的最头等大事。 嗯。 因为中国是一个治水大国嘛，从大禹治水到新中国治水，一直是头等大事。 嗯。 我觉得这个治水不能就是都把它看成是政府的责任，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治水的意识。啊，节约一滴水，保护这个一滴水。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那个《龙江颂》样板戏，里边有一句台词说：“一杯水也能救活几棵秧苗。”啊，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艺术化比较夸张的一句话了，但我觉得这个意识它是没错的， 真是 啊。 而且你看啊，我想起好多事儿，你好比最近我看报上讲杭州、 啊、 说那个的士加价了，为什么？这咱都知道，现在有些城市要搞形象嘛，的士小车换大车，但是呢，燃油价格呀，各方面的成本呢，最后转嫁在消费者身上就加价了嘛，所以我就想啊，现在好多城市说换大车，我在澳门、在荷兰，甚至在法国。看见街边呢有很多小车，可是为什么我不觉得它很没面子呢？我觉得很可爱呢，因为它干净，因为环境维护的好， 因为他这个车里边的这个坐垫人家常常洗，所以我为什么老说是个人配合卫生习惯呢？ 现在的人这个观念，要坐大车，要住大房子，每个学校都要盖高楼大厦，你这越高越好，但是呢他不注意他的那个环境的维护， 他不注意细节其实这是我常常在内地有时候旅行啊或者是工作的时候注意到一件事，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大建筑太美了，就觉得好像到了纽约帝国大厦，好想进去看一看但你仔细看，比方说看他们油漆的边 对对对， 或者是厕所马桶的边比方说他们那个水泥是怎么铺的，你就知道 你是行家，这是行家， 你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些小细节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就是华而不实，你可以骗外面的人但你走进去之后你就知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哎呦，阿宝，你要是将来做家庭主妇，我看你得把那装修队给磨死了这家伙观察的 就像现在那个学生啊投个人简历啊搞厚的这么一叠，里面有各种写真照片啊获奖证书啊，但是我打开就看，随便看一句话有没有病句和错字，做的那么漂亮的这个个人简历，花了那么多钱，但是里面有很多病句和错字就是这也是细节问题啊。 没错，其实啊我是喜欢细致人的就像现在在我们北方哈很多人还以这个大老粗自豪就是这样很男子汉， 我是个大老粗， 我是大老粗 大老粗，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社会因为在发展你慢慢开始觉得人与人之间呢，包括人跟环境之间需要你这个心思啊更加细腻更加敏感比方说甚至是工作环节上像齐齐哈尔这药我觉得要是出一个我爸那样的人就眼里不揉沙子这个家伙你比如说一进屋这地板铺的就差一毫米的差距一眼就看出来其实需要对细节特别 这个细节并不是小气它是对别人的尊重对整个社会的尊重 老师你给一下就给咱拔高了 没错其实我